跌宕起伏的故事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。 我是作家周梅生，一段故事百种感悟，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。北京故事广播，您的故事天地。 北京时间10点整，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，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。 闭上眼睛，听书。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。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，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宪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关》，欢迎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在检查完大伯遇害的地下室之后，陆哲南把钟可带回了自己的房间，告诉他那条脐带让他联想起了传说之中的阴咒。陆哲南的语气有些不甘心，毕竟不是谁都有画漫画的才华，国内就有个特别厉害的漫画家，专门画猎奇故事，脑洞相当大，这种人天生就有漫画家的气场，我也非常喜欢他。这位漫画家跟我们家也有来往，前不久还来陆家宅取材了呢。好吧，言归正传，你告诉我英州的事，难道是觉得这和陆伯伯的死有关？钟可将对话拉回主题。案发现场的通风窗上挂着一根脐带，难道陆伯伯被下了阴咒？我有这个怀疑。陆哲南的嘴唇颤动了一下，站起身走到书桌边，打开抽屉，拿出了一个被手绢包裹住的东西。他打开手绢，将里面的东西展现在钟可面前。这个就是我要给你看的东西。钟可盯着那样东西看，那是一根表面已经锈迹斑斑的方头铁钉，钉子尺寸很小，不仔细看的话还以为是根钢针呢。钉子？这不是普通的钉子。陆哲南脸上的血色突然消失了，这是一根钉在棺材上的棺材钉。棺材钉？钟可瞠目结舌，棺材钉怎么会这么小的一根？因为这不是钉在成人棺材上的，这是专门用来钉婴儿棺材的阴棺钉。陆哲南解释说，一些出生以后夭折的孩子